后可以去体会我们今天所要带来的一切。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收看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的状况。我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进入到了活力982的直播间，比如说像紫色偶然、终究不属于我、听歌下一站、还有好尴尬、崔叔995、思彤，还有谢谢旖旎时光的关注，谢谢你们，因为你们这里直播间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这自言自语，而是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以及可以听听你们对于今天主题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在这里，关于喜欢，关于爱。其实在昨天已经有一个简短的小小的前情提要，或者说预告哈，在昨天节目的结尾，为什么想到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微博上有一位朋友私信我，他聊到了他自己关于喜欢和爱的困惑，然后因为他的那段文字无比的真挚，所以我想于是我当场就非常感性地答应他，好，那就在这个周末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如果你没有答案，当然我们今天得到的也未必所有的都是标准答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这么亘古，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只能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或者艺术作品啊里边去窥探到一点点和它有关的讯息，但是这些讯息拼凑出来也未必就是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完整的答案。好，那我们就先从喜欢开始。当然别忘了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在活力982的花椒直播的活力982上面来留言，或者呢如果你有一些话想是悄悄告诉我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既然从喜欢开始，那我们就听一首歌，它就叫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了。一朝其实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 来自阿四，喜欢。这样的喜欢是有任性和洒脱在的。寓意说，这是不可以说话吗？当然可以说话了，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这里畅所欲言。嗯，就像思彤说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算你现在，我想想，应该对，只要你有语言能力，应该就会对这个话题有要想表达的部分。因为喜欢和爱可能不仅仅是指情侣之间的呀，可能还指比如说对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是对自己的家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无限的延伸。寓意说，好久没有看直播了，转了花椒之后就没有看过了啊。谢谢寓意。话说我之前也没有视频直播过吧，之前更多的是用声音的方式和大家来交流，那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渠道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于是从之前的那种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变成了更具体的实感。那喜欢和爱可能更属于前一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或者说像科学家做实验做研究一样去把所有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列一遍，然后我就可以确定自己到底是喜欢还是爱还是什么样的情感。但是好像只要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好像就会有一点点动心。没有人有意见吧？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喜欢和爱的区别到底在哪？如果你们对接下来的评论有评论，或者是哪怕听到喜欢和爱这三个字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反应想要表达的话，欢迎欢迎。喜欢是浅浅的爱，爱是深深的喜欢。这算是一个文字游戏啊。想起了一部电影，就是在 One 那部电影当中，应该翻译过来叫一天，里面说我爱你，但是我不再喜欢你了。这是什么意思？对呀，布置作业，请问我爱你但我不再喜欢你了，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寓意是什么呢？赵倩说，喜欢是一种冲动，爱是有些责任。这是在花椒上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讯息。瞎说，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 One。 看来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应该会有更多的共鸣，希望也可以收到你的答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本身就是非常具有开放性和多义性的，所以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答案。今天斯特有跟我说啊，希望今天一直很期待今天晚上的节目，因为关于喜欢关于爱这个主题是答应过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今天更多的是一个周日的晚上，当你解除了一个周末的不应该是疲惫哈，应该是玩的有点疲惫了，那在即将迎接到明天上班的时候，聊一聊一个走心的话题，我们也只是在这里聊聊天，刚好可以映衬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以上言论概不负责，但是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表达，哪怕是一句玩笑话，我们也可以认真的开个玩笑。继续来听歌，我想想下一首放什么呢？还是从喜欢开始吧。来自魏嘉庆和黄义达，喜欢你喜欢我对唱的版本。 都不必多说，属于我的心，你的快乐，喜欢你陪着我。我不算什么，不是那个什么的什么，可是你认可我是我。 注定的转折，我只是巧合，可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不再是钢铁，可是我寄觎的可能是因你发亮的世界。喜欢你，喜欢你，有一种最合适的舒适。是那个什么的什么，可是你认可我是我。 注定的转折，我只是巧合，你看透倔强的壳，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 不再是钢铁，不是我寄觎的壳，而是 这是经过改编版本的《喜欢你喜欢我》，来自黄义达和魏佳庆的演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断句方式啊，可以是喜欢你顿号喜欢我，也可以是喜欢你喜欢我，喜欢的是喜欢你的我啊，不对，喜欢的是喜欢我的你，对对对，这样就对了。哇，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所以听歌的时间就是看留言的时间，也是自己在心里面暗自开心的时间。谢谢寓意，谢谢寓意，希望今天声音和终于看到的杰克堂没有让你失望。还有赵倩说爱，哎呀，为什么总是被刷没，爱是喜欢的升华，喜欢是喜欢的另一个阶段，我是这么理解的。嗯，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才可以锁定屏幕呢？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刚才上面的留言了。不过没关系，我凭借自己的记忆，我记得刚刚有人送了小礼物，我还记得刚刚有人夸了主播，我还记得刚刚有人分享， 加了标签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知道我坐在直播间里一点都不寂寞。我们就这样像朋友一样聊着天。嗯，刚才有人问喜不喜欢喝茶，当然了，就好像在面前摆了一个茶具，然后就是这样坐着面对面彼此聊聊天，聊聊心事，聊聊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聊聊你对爱的看法，聊聊你对喜欢和爱到底有什么区别的看法。继续来看看留言。嗯，也有人说喜欢和爱没有什么区别啊，我喜欢吃肉和我爱吃肉有什么区别吗？两个字和一个字的区别吗？这个也是真的是耿直 boy 了。还有人说啊，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暖心，喜欢是你想吃印度菜我就带你去吃印度菜，爱呢是你想吃印度菜我就学印度菜给你吃，哎，不对，做给你吃。原谅今天的杰克堂，对，听声音就知道哦，非常的疲惫，但是就是这样的声线都已经无比放松的状态下，然后坐在直播间开着一盏小桔灯，看着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的言，飞过的一闪而过的名字。寓意说话好暖心啊，失望的是错过了你的直播还有你不直播的时候，主要是确实杰克堂的动态比较少，有的时候会担心所有的分享会打扰到大家，所以是属于那种很少发动态，很少发微博朋友圈等等，但今天我是发了微博的。嗯，是朋友找到的很多关于心理学家们对于喜欢或者说爱的看法。比如说阿兰·巴迪欧说，爱的可贵经验就在于从某一瞬间的偶然出发去尝试一种永恒。嗯，突然想起来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学发展心理学的最后一堂课，刚好讲到了亲密关系，里边有一个新郎写给新娘的一封信，我要学着老师的样子按照他讲述的顺序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封信里面都讲了什么。这样我们先播首歌，让我把这封信找出来。女孩们准备好纸巾哦。那播首什么歌来配呢？好吧，就这一首。好吧，每次都是看聊到哪儿心境到哪儿然后推歌。关于爱的定义，这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算主题曲那种方式了。关于爱的定义是什么？欢迎告诉我，等你。 让用色彩最美丽，用歌声最甜蜜，无法形容爱情流动在你走过的空气里，多么爱你。寂寞的城市， baby， 你就是最甜蜜，是又痛又傻，我的心动不会醉，只是爱你 ，My heart 并无所求。 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抬眼看了一下表， 你要多久有些花会晚开，多久有些人要等待，多久为了你一句话 baby， 那一句话 baby 要等多久，痴心像个小孩， 赵倩说春晚一个小品好像说了一句哈，爱就要勇敢说出来，顺便夸了一下今天的歌很好听。看一下时间，还有30多秒的时间就要进小小的休息时间，广告时间了，所以呢信我已经找到了，很短，但是我打算一会儿在开场的时候念给大家听。这是一个新郎在新婚的时候写给新娘的一首情诗，所以所有关于情书情诗的想象你们可以开始开脑洞了，而这个故事结果一会儿公布。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欢迎收听收看。找到我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视频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这几种方式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并且在上面还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悄悄话，也欢迎在微博当中私信给我，告诉我你关于爱关于喜欢有什么样的看法。好了，刚才答应大家要念信的对吧，这是在新婚的时候一位新郎写给新娘的诗情诗，对，准备开始了。在听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没关系，听下去之后我会来解释的。亲爱的，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我相信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像现在这样鲜活。这封信可能要花上一周甚至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你，即使它永远都不能到你手中，我仍然铭记于心的就是，我会不顾一切的证明我对你的爱。此处是不是应该想起一首歌？好，先解释两句再放歌吧，因为可能刚才这封信当中有种种的疑点，比如说，为什么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老了呢？为什么要花一年甚至若干年的时间才可能这封信找到你呢？其实呢，这封信是新婚的时候丈夫手写了之后塞到了一个漂流瓶里，然后就把它丢向了大海，当然上面是写着住址的，也就是说以后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可以捡到这个漂流瓶的话，就可以把这封信寄到这个住址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内容了。这也就是至死不渝永恒不变的爱的见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听上去是不是很浪漫呢？那我们要搭配一首浪漫的歌。熟吧，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是啊，有的时候当爱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我们爱着彼此，所以有的时候应该停下来。就比如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契机，说什么都可以云淡风轻，然后说对以下言论不负责任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去用心的认真的像是开玩笑的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关于爱，关于喜欢。赵倩说想播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前几天真播来着，今天也有他的歌，但是不是这一首，稍等一会儿就奉上。因为在这之前还特别想分享一下很多其他的朋友的他们对于喜欢和爱的区别的感受。喜欢是不讨厌，爱是讨厌也没办法。这边还有说喜欢是想占有，爱是只要对方开心放手也可以。有的时候看了这些评论，觉得不想在这个评论的基础上再加以什么评论，因为哪怕只是把他们传达出来，都会觉得啊，好像你真的可以懂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好啊，继续来分享图片。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一位心理学家，他关于爱的定义，这个是谁啊？拉康雅克说，你有多少个恋人有用吗？如果他们没有谁可以给你一个宇宙，当你想要奋不顾身的去爱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世界里只有他，或者这个世界当中只能够容得下你们彼此，眼睛里面也只有彼此，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布景。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就不用怀疑了。突然想到是在哪个电影当中来着，是不是也是一个讲主播的电影，就是那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是什么，哎，好像是那里边有一句台词嘛，就是喜欢是啊，不确定是不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怎么来确定这种感觉呢？当你去到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然后如果是一般的朋友，你会想说我要告诉他让他也来这儿看看，但是对于喜欢的人爱的人，你会想我想和他一起来。我想起来了，这部电影就是《滚石爱情故事》，不是电影，是几个片段，它是每一个小故事呢都是一首歌作为主题曲，而这首歌的主题曲，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小故事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爱情》。一下子就捋顺了。所以听完了刚才的故事再听这样的歌，让思绪飘吧。 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情依旧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 有人说莫蔚的歌特别适合夜晚哈，开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一边听一边哼唱，然后想起一丝丝的情感过往，或流泪或抿嘴一笑，看淡一切的感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摇下了车窗，然后感受到春风拂面，然后这股风就可以把那些你说的不愉快的部分冲淡，留下的都是丝丝的让你嘴角上扬的美好的回忆。喜欢和爱，如果你有想说的，也欢迎告诉我们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同时还可以在上面给我留言，可以实时的看到不仅有春风，还有对还有雾是吧。这边还有朋友说关于喜欢和爱，喜欢一朵花会把它摘下来，而爱会给它浇水。还有人说喜欢没有眼泪，而爱有，喜欢是拘捕，爱是坐牢。听说喜欢如果能坚持四个月以上就会成为爱，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我要持保留意见。那一见钟情又怎么算？当然你可以说那是一种喜欢。刚才有人说所有的刚才播放的图片当中他最喜欢尼采的，那就再来一遍。我们热爱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生活，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爱。说得好不好？仔细品一品就觉得这样的话，哎， 言简意赅，没有什么可评论的必要，所以呢此处就用歌曲来代替评论好了。 If 如果，如果也是一个让人可以浮想联翩的词，如果和爱合在一起。 If I just stay here while the sun sets, If your frozen heart could see me in the dark, If I'm still feeling blue as you sometimes do, Would you say to me that A dreamer wished for a rose in December. If you remember my voice, my promise, I will sing with a bluebird, kiss the rain. 如果，当说到如果这两个词的时候，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多人开始给他造句。如果有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关于喜欢和爱， 这个话题有太多太多可以去聊的。那再看看还有什么留言，然后我就可以来说那封信的后续的故事。如果刚刚你有听到那封信的话，有人说喜欢是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会怒从胆边生，爱是看到他牵着别人的手也能忍住不哭，扯开嘴角笑。喜欢是坏了就扔了，直接换新的吧。爱是坏了就修，修不好就忍忍。说到这些留言，如果哪一条触动到了你，也许他关于喜欢和爱的定义就和你心中的那个标准比较相似。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标准答案。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冲动想要去跟某个人表白，干嘛不趁着12点之前去做呢？反正难得的日子只有这一天，一年当中。刚刚的那封信有答应大家要把后半部分的故事讲完。其实这样吧，我再把刚刚那封信重新来一遍，以免有很多朋友可能是临时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刚刚才打开收音机的。这封信呢，是一个新郎写给新娘在结婚的时候，新婚的时候写的。他把这封信丢进了一个漂流瓶里，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漂流瓶才会兜兜转转来到新娘的手中。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我相信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像现在这样鲜活。这封信可能要花上一周甚至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你，即使它永远都不能到你手中，我仍然铭记于心的就是我会不顾一切的证明我对你的爱。听上去很感动，是不是？那你们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吗？听我这一声叹息，当然悬念要留到最后讲。故事的结尾就是，有一天，这个曾经的新娘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这个捡到漂流瓶的人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她，这应该是已经时过十几二十年了吧。结果新娘，那个时候的新娘，这个女人看到这封信之后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告诉那个送信的人，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不知道这样的话对于那个送信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冲击，也不知道那个送信的人是什么样的年龄，会不会从此就不再相信爱情了。但其实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并不是为了做一个这样的收尾，其实反而是想说，你们还记得信里面的部分吗？我相信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像现在这样鲜活，爱永远是鲜活的，这一点没有错。哪怕它停留在记忆中，哪怕它停留在你的憧憬里，由于我们的想象，由于记忆它的不完善性，我们可以把一段感情无限地去修补幻想，然后把它变成符合我们心目中期待的样子。所以我们爱的是在爱情里的自己和彼此。关于喜欢和爱，我们今天有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我们不需要一个标准的，只需要你确切的，当那种感觉来了的时候，愿你可以抓住它。这首歌就叫 LOVE Love， 来自徐佳莹。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让我们下周六再见，晚安各位。 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第二遍为你深陷了。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